欢迎收听由寒武纪念出品，起声幻影制作的《丑奴儿》，作者非我，主播守护严卷，后期雨桐。第45集，他是个傻子。一，陈欢以为他的生命到此就算结束了，因而当他被全身的麻木和胸腔的疼痛折腾的醒的时候，他彻底懵了。他以为做鬼也并不是件舒服的事情，可耳边很快响起别人说话的声音，听着很正常，并没有多少阴森可怖的味道。 溺水后昏迷也是有的，若是能尽快醒过来问题就不大，否则就说不准会有什么问题，痴症或是瘫痪都有可能，你们要做好心理准备。 痴症瘫痪？ 陈欢愣了愣，下意识动了动手指和脚趾，还能动弹，他轻轻地松了口气，又恍然回过神来，原来他真的没死。可他很快又意识到更严峻的问题，是谁救了他？当时他身边除了一群混子，再没有旁人，所以是他们救了自己。那他们是已经得偿所愿，看见了自己畸形的身体？陈欢气得浑身一抖，就算被救了，他也没办法有一丝半点的感激，甚至还生出了很凶残的念头，既然自己没死，那么这群人就一个都别想好好的活着。他心里发狠，可有一些发愁，对方人太多了，他要同时对付显然很难，可要一个一个来，只怕收拾不了两个就会被对方发现，然后来找他算账了。该怎么办呢？他闭着眼睛发愁，不敢让人发现他已经醒了。一道陌生的嗓音响起来，痴症，那是什么？大夫叹了口气， 乃是痴傻之症，情者忘却前尘旧事，乃至己身明性，重者憨傻无知，宛若孩童。 那陌生嗓音仿佛是被惊住了，倒吸了一口气，半晌才开口，声音有些急切，可有办法医治？听着倒像是关心自己的，陈欢心里冷笑，他想这人八成是乔生派来的，那家伙连买凶威胁他的事情都做了，自然不想找个傻子回去。可他不想，陈欢就偏要做个傻子给他看。 若是能早些醒过来，自然是一切好说，若是不能，就只能听天由命了。 陈欢恍然，那他现在就不能醒，只是他也不知道自己这到底是昏迷了多久，还得多少时间才够。心里有些愁苦，盼着这人再多问两句，好让自己有个底儿。偏生对方却不再问这些，反而道，只要能让他早些醒过来，什么法子都行吗？大夫应了一声，有些敷衍，大约是觉得对方并没有什么法子。陈欢却是心里一突，对方若是打他骂他也就算了，要是来了兴致要压他可怎么办啊？他心里臭苦的不行，面上却稳稳当当，一丝要醒过来的迹象都没有。那陌生人和大夫交谈着慢慢走了出去，陈欢勉强松了口气，不多时又有人进来了，端着一碗药给他。这昏迷的人到底会不会自己张嘴喝药呢？陈欢心里着急，拿不出章程来，干脆就闭紧了嘴，反正也不知道对方给他喝的到底是什么玩意儿。再说他早就醒了，这药喝不喝也没多大关系。他咬紧了牙关，不肯张嘴，对方用勺子撬开他的嘴，几乎直接捅到了嗓子眼儿。陈欢是不想喝也得喝了，心里却有些发愁，这要是喝多了药像小姐怎么办啊？他这样想着，等勺子再喂过去的时候，就咬紧了牙不肯再喝了。对方试了试，察觉到喂不进去后很快作罢，抬脚走了出去，外头响起了说话声。 情形很不好，连药都喝不进去，怕是……外头响起急促的脚步声，不多时床榻边上便多了一个人的呼吸。程欢心里一跳，这人会不会是觉得自己活不了了，想把他丢出去？他心里紧张起来，犹豫着要不然现在就醒一醒。只是很快他就意识到自己想错了，因为这人到自己身边没多久，一股子药汁的苦涩味道就飘了过来，感情只是换个人给他喝药。然而这个喂药的人却是半分耐心也没有，用力捏了下他的下巴，强迫他张了嘴，半分也不客气地将药倒了下去。程欢嘴里放不下，药都顺着嘴角淌了出来，但嘴里还是苦的，苦得他恨不得将嘴里的药都吐出来。然而他又觉得庆幸，幸亏自己方才没有下意识吞咽，否则说不定要被呛死。喂药的人仿佛是被他的反应唬住了，任由他嘴里淌出来的药汁浸湿了床榻和枕头，半晌都没动弹。外头又进来一个人，声音压得很低，怎么弄成这样？身边的人没说话，倒是站了起来。另一个人道，你没伺候过人不知道，昏迷过去的人不会吞咽，你得把他抱起来，慢慢顺着咽喉轻抚。身边人还是不吭声，来人慢慢走近，程欢身体绷紧了，他想不起来这人的声音哪里听过，但先前围着自己的人太多，一时记不起来哪个是哪个，倒也是正常。他没再多想，心里却很抗拒对方的接触，只是既然打定主意要装傻，再抗拒也得忍着。他果然被抱了起来，却不是后头进来的那一个，因为程欢听见他说，我先去把被褥拿出去晾起来，等换了新的你再将人放好。抱着他的人仍旧一声不吭，程欢想，这人莫不是个哑巴，怎么一句话都不说？只是围堵他的那群人里有个哑巴吗？他竟然完全没有注意到。不多时他就被安置在床榻上，这人虽然是个哑巴，可力气却不小，只是脾气看着不太好，不过抱了他一小会儿，把他放下的时候就有些不耐烦，仿佛是万般嫌弃一般将他丢了出去。程欢被震得颤了一下，很想睁开眼睛看看这个人到底是谁。他决定第一个朝他下手，他好歹是个伤患，竟然这样粗暴。两人似乎都走了出去，因为另一个人说话的声音越来越远。他如今身子弱，又不知道什么时候醒，要更小心些照顾才是，你这样的力道怕是会伤了他。那哑巴竟然也会说话，不过只听见隐约的动静，完全听不出他到底说了些什么。不过他也能猜到，无非是觉得他一个不男不女的怪物能救他就不错了。程欢心里冷笑了一声，他没有屈辱的念头，只笼统地将这些都归类为仇恨。偷看他洗澡是仇，茅厕里吓他是仇，要脱他裤子也是仇。他想把这些混蛋的东西都割下来，让他们也做一回不男不女的怪物。想着往后报仇的痛快，程欢总算心平气和了些。他呼吸刚一平缓下来，外头就响起由远及近的脚步声，又有人端了药进来。程欢闻见了那股子苦味，程欢心里叫苦，他完全不想再被灌一口药，总觉得稍不留神就能被呛死。然而这次对方比刚才温柔了许多，只是仍旧笨手笨脚的，将程欢扶起来的时候还将他的头磕在了自己的肩膀上。这人骨头真硬，程欢心里丝丝吸气，却不敢露出分毫来，心里倒是又给这个假哑巴记了一笔。只是好歹这回他喂药的动作温柔了些，程欢也是被他的粗暴弄怕了，不情不愿地张了嘴，让他能喂进去一些，不至于让自己真的被呛死。似乎是他的知情识趣取悦了假哑巴，对方的动作越发轻柔起来，程欢松了口气，不会被呛死真是太好了。外头又响起了脚步声，但来人只戳在门口就没有再往前。 声音里带着几分诧异。难不成人变成了这副样子，还能认出你来不成？假哑巴一声不吭，程欢忍不住腹诽。就这股吓人的劲儿，别说他没傻，就是真傻了，也不敢明着和他对着干。一碗药喝了小半碗，对方总算放过了程欢，拿帕子给他擦了擦嘴，小心翼翼地将他的头放在枕头上。程欢心想，他们这副照顾人的样子也不像是多坏的，怎么一旦收了钱就都变成了鬼怪，凶神恶煞地为难他。他心里纵然气，可更多的还是委屈。他虽然在宫里总是招惹轩辕礼，可一出了宫就老实本分得很，从来也没做过什么天怒人怨的事情，怎么就要被这么对待呢？他越想越委屈，却又说不出来，还得顾忌着在装昏迷，很是难过。这般憋屈憋屈，眼角就憋出两滴眼泪。一只手忽然探过来摸了摸他的眼角，程欢虎的心里一颤，这人竟然没怎么，会不会发现自己是在装昏？他不敢再有动作，直挺挺地躺着不敢动弹。耳边有人叹息了一声，唉，他受了很多苦。原来两个人都没走，程欢越发紧张，这群混子是不是脑子有病啊？外头那么多乐子不去找，非要来盯着一个昏迷的人来看。不知过了多久，之前他刚醒来时听见的陌生声音在外头喊饭好了。程欢松了口气，可算是要出去了。然而两个人不过出去了片刻，那假哑巴又回来了，仍旧将程欢扶起来。碗勺碰撞的动静响起来，紧接着飘着香气的汤被送到了嘴边。即便没有喝进去，程欢也闻出来了，那是参汤。他心里一沉，果然是乔生派来的人，不然村里的泥腿子去哪里弄这样珍贵的东西？他有心现在就睁开眼睛，将这乔生的走狗揍个半死。可光看对方刚才的举动，就知道他身体即便不是壮硕，也绝对很结实，自己这小身板完全不是对手。他有些郁闷地喝了汤，心里还是很不舒服。然而更不舒服的还是今天喝了太多水，他想小解。他努力想忍住，可憋尿的感觉实在不舒服。偏偏这档口，那假哑巴又来喂他一碗药。程欢心里叫苦，觉得自己要完了，真的憋不住了。好在假哑巴刚喂了两口药，就被人喊了出去。先前那个陌生声音主人又来了，程欢听见他端起来药碗的动静，实在忍不住了，一咬牙睁开了眼睛。两人四目相对，对方愣了愣，腾地站起来。 你醒了？ 程欢顾不上说别的，就想去小解，但对方抓着他不撒手，盯着他瞳孔看，仿佛是要确认什么。程欢不得已，只好开口。 尿尿。 男人 啊 的一声， 我带你去。 他扶着程欢坐起来，动作有些大。程欢脸色一变，他已经憋了小半天了，本来就辛苦，这一晃就没忍住，尿骚味很快蔓延在屋子里，程欢脸上挂不住了。本来还满脑子是要怎么装傻的念头，现在却是灵光一闪，干脆嘿嘿嘿傻笑起来。陌生人呆了呆，似乎对眼前的情形有些回不过神来。外头的人终于听见了屋子里的动静，抬脚走了进来，瞧见程欢醒了，都是脸色一喜。程欢看见来人，却是白了脸。 轩辕岭。 本章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